《资治通鉴》卷第216，唐纪32。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上。天宝六载，12月己巳，上以先知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征灵察入朝。灵察大惧，先知检灵察，驱走如故。灵察亦惧，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思琛及刑官王涛等，皆平日构先知于灵察者也。先知面则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妇人，何也？”又昨涛等欲吃之，继而皆视之，谓曰：“吾素所恨于汝者，欲不言，恐汝怀忧。今既言之，则无事矣。”军中乃安。初，先知为都知兵马使，一世人封长清，少孤贫，细瘦类目，一足偏短，求为先知欠不纳。长清日后先知出入，不离其门，凡数十日，先知不得已留之。会达西部判，伏蒙灵察使先知追之，斩获略尽。长清思作结书以示先知，解先知心所欲言者，由是亦抚其之。先知为节度使，即属长清判官，先知出征，常为留后。先知乳母子郑德全为郎将，先知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军中。长清常出，德全自后走马突之而过。长清至使院，使召德全，每过一门则合之。既至，长清离席谓曰：“长清本出寒微，郎将所知，今日忠诚命为留后，郎将何得于众中相凌突？”因斥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政。”遂杖之60，面铺地，夜出。先知妻及乳母于门外嚎哭救之，不及，因以状白先知。先知览之，惊曰：“已死也。”即见长清，遂不复言，长清亦不知谢，军中谓之涕泣。自唐兴以来，宾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舍尔，气必合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治之。即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使久任矣。皇子则庆中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使姚陵矣。葛家运、王忠嗣专治数道，使兼统矣。李林甫欲渡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切当使时，不若用韩俊胡人，胡人则勇决袭战，韩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 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越其言，使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足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府专宠顾魏之谋也。七载，夏四月辛丑，左监门大将军、知内侍省事高力士加骠骑大将军。力士承恩遂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职位之爷，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其家富厚不资。于西京作宝寿寺，寺中成立士作斋以庆之，举朝必及。鸡中一处施钱百民，有求媚者至二十处，少者不减十处，然性和谨少过，善官时抚养，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及物也。五月壬午，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免百姓来宰租庸，则后位子孙一人为三客。六月庚子，赐安禄山铁券。杜之郎中兼侍御史杨昭善窥上意所爱物而迎之，以聚敛骤迁，遂中领十五余使，甲臣迁几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杜之事，恩幸日隆。苏勉论曰：设官分职，各有私存，正有恒而易守，是归本而难失，经远之理，舍此希据。即奸臣广严厉以邀恩，夺历史以恃宠，克下民以厚敛，长虚数以现状，上心荡而易奢，人妄怨而成祸，使天子有私守其位而无其事，守后路而虚其用。宇文荣首倡其端，杨慎金、王洪既尊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道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前车既覆，后辙未改，求达化本，不亦难乎？冬十月庚戌，上幸华清宫。十一月癸未，以贵妃子是崔氏者为韩国夫人，是裴氏者为国国夫人，是柳氏者为秦国夫人。三人皆有才色，赏呼之为宜，出入宫业，并承恩泽，事倾天下。每命妇入献，玉贞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三子与先以武家，凡有请托，府献成营，郡于至赤，四方禄位扶凑其门，唯恐居后，朝夕如是。石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以前千民禄韩国实请，无不如至。上所赐与及四方县尉五家如一， 竟开地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于千万。既成，见他人有圣极者，则毁而改为，国国尤为豪荡。一旦率公徒突入为寺立宅，即撤去旧屋，自为新地，但受为氏以系地十亩而已。中堂继承赵公乌曼约钱200万，复求赏祭，国国以绛罗500段赏之，痴而不顾，曰：请取蝼蚁蜥蜴，寄其数至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职。12月戊戌，或言寻元皇帝降于朝元阁，至改会昌县曰昭应，废新封入昭应，辛酉上桓公。哥舒翰驻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汉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居岛，谓之应龙城。吐蕃秉计不敢进青海。是岁，云南王归义族，子格罗奉嗣，以其子奉嘉义为阳瓜州刺史。8载春2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疵。是时州县殷富，仓库及粟帛动以万计。杨昭奏请所在跳变为清货，即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属京师。吕奏躺葬充任，古今罕酬，故上率群臣观之，赐昭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封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3月，朔方节度等使张其丘于中受降城西北500余里木腊山驻横塞军，以镇远军使郑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夏4月，咸宁太守赵凤章告李林甫罪20余条，状未达，林甫知之，奉御史逮捕，以为妖言，杖杀之。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器铜鱼，朝廷征发，下敕书弃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自木至郭济，府兵日益挥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捕，其6舵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士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亦使如奴隶，长安人修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立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致是无兵可交。5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余书，事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邑有历年不迁，士大夫一尺为之。其郭济之法，天宝以后稍易变废，应募者皆市井复犯，无赖子弟，未尝习兵。 时成平日久，役者多为中国兵可消，于是民间携兵器者有尽，子弟为武官，父兄并不耻，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太白山人李浑等上言见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即圣主福寿之符，命御史中丞王弘入心有古求而获之，上以福瑞相继，皆祖宗修炼。六月戊申，上圣祖号曰大圣玄元皇帝，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皇帝，窦太后以下皆加谥曰顺圣皇后。辛亥，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炯坐赃左迁汝阴太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斯兵，亦以朔方河东兵凡63000，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唯一境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筑粮食，积雷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汉进攻数日不拔，召皮将高秀岩、张守愚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希诺罗等400人，唐氏族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请之，汉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折族2000戍龙居岛，东冰河，吐蕃大吉，戍者尽没。闰月乙丑，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摩川至保宁都护府。丙寅，上谒太清宫。丁卯，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帝遐，自今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续政。秋七月，册突祭师宜拔为实姓可汗。八月乙亥，护密王罗真坛入朝，请留宿卫，许之，拜左武卫将军。冬十月乙丑，上姓华清宫。十一月乙未，突火罗叶护施里达伽罗遣使表称，妾失王亲赴吐蕃，困苦小伯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撕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伯律，六月至大伯律，上许之。九载，春正月己亥，上桓公。群臣屡表请封西岳，许之。二月，杨贵妃复无旨，送归私地。户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于上曰：“妇人时虑不远，唯吾圣心。陛下何爱宫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 其人辱之于外舍也？上亦悔之，遣中使赐以御膳。非对使者涕泣曰：“且罪当死，陛下幸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为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见成？”乃剪发一髎而献之。赏巨使高力士赵桓，宠戴一身。时朱贵妻竟以进食相上，上命宦官姚思义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常退朝，执公主进食，列于中渠，传呼暗佩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挺于前，华仅以身免。安西节度使高先知破窃师，鲁齐王伯特莫三月庚子，立伯特莫之兄素家为窃师王。上命御史大夫王弘凿华山路，设坛场于其上。是春，关中旱，辛亥，月辞灾，至罢封西岳。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朱浑坐赃巨万，留朝阳。初，吉温因李林甫得进，即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昭恩遇近身，温遂去林甫而复之，魏昭化代林甫执政之策。萧炯及浑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昭奏而逐之，以减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五月乙卯，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秋七月乙亥，至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八月丁巳，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朔方节度使张其丘脊梁失仪，军事怒，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撼其丘，乃得免。癸亥，其丘左迁济阴太守，以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全知朔方节度使。辛卯，处事崔昌上言：“国家宜成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润卫，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世下公卿极异。集贤殿学士魏褒上言：“极异之业，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客，废韩介西宫，以昌为左赞善大夫，褒为余部员外郎。冬十月庚申，上幸华清宫。太白山人王玄义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珍符，命刑部尚书张军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穆长生，故所在征言福瑞，群臣表贺无虚悦。 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冠以祝圣寿。上月，安禄山屡诱西契丹，为社会印以浪荡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韩其酋长之首已献，前后硕四，致仕请入朝，上命有司先为启地于昭应。禄山至细水，扬昭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盖毕也，赏自姓望春宫以待之。辛未，禄山县西服八千人，上命考课之日属上上考，前此听禄山于上谷筑前五庐，禄山乃献前样千民。扬昭张易之之生也，奏起昭雪易之兄弟，庚辰致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宫，复其官爵，仍赐一子官。昭以图谶有金刀，请更名，赏赐名国中。十二月乙亥，上桓公。关西游役使王南德击吐蕃，克五桥，拔数吨城，以南德为白水军使。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为与十国约和，引兵袭之，鲁齐王及部众已归，喜杀其老弱。先知性贪，略得色色十余斛，黄金五六坨坨，其余口马杂货趁势皆入其家。杨国忠得先于仲通，建为剑南节度使。仲通性贬极，使蛮夷心，故事南诏常与妻子聚业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前陀皆思之，有多所征求。南诏王格罗凤不应，前陀遣人力辱之，仍密奏其罪，格罗凤愤怨，是遂发兵反，攻陷云南，杀前陀，取宜州三十二。十载春正月壬辰，上朝献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庙。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免天下金宰地税。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伟之留后事。庚子，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从者征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坠马，驸马程昌义下扶之，亦被戍鞭，公主泣诉于上，上谓之杖杀杨氏奴，明日免昌义官，不听朝业。上命有司为安禄山置地于亲人方，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继承具卧意器皿充任其中，有贴白檀床二，皆长帐阔六尺，银平托屏风，帐方帐六尺，于除旧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鹰二，银陶盆二，皆寿五斗，织银丝筐 及照例各一。他物趁势，虽尽中浮欲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为麓山护役，驻地即造处置次物。常戒之曰：“虎眼大，勿令笑我。”麓山入新地，置酒。起将莫赤请宰相置地。是日，赏欲于楼下击球，俱未罢戏，命宰相复之。日遣朱阳与之选胜游宴，又以梨园教方乐。赏美食一物稍美，或后院教列，或先秦，辄遣中使走马刺之，络绎于路。贾臣麓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麓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麓山，使宫人以彩鱼鱼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喜麓而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喜而金银钱，复后赐麓山，尽欢而罢。自是麓山出入宫业不尽，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师可汗、吐蕃酋长、十国王、窃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访群胡，割耳离面，请留己，只复留思顺于河西。安禄山求兼河东节度。二月丙辰，以河东节度使韩修民为左羽林将军，以禄山代之。户部郎中吉温见禄山有宠，又复之，约为兄弟。说禄山曰：“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不必肯以兄为相。稳虽蒙驱使，终不得超卓。兄若见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临府出之，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朔称温才于上，上亦望囊日之言。会禄山领河东，引奏温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以大理司职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河东市悉以委之。是时，杨国忠为御史中丞，访承恩用事。麓山登将殿阶，国忠常服谒之。麓山与王弘俱为大夫，弘权任亚于李林甫。麓山见林甫，礼貌颇具。林甫仰以他事召王大夫，弘至，屈拜甚谨。麓山不觉自失，容貌一公。林甫与麓山语，每揣知其情，先言之，麓山惊服。麓山于公卿皆慢侮之，独但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与坐于中书厅， 服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陆山新贺言无不尽，委林府为十郎。既归范阳，刘洛谷每自长安来，必问十郎何言，得美言则喜，或淡云欲安大夫须好简教，则反手据床曰：“依稀我死矣。”陆山即兼领三镇，赏刑几出，日益骄恣。自以囊识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挥驰，有倾中国之心。孔目官严庄长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陆山养铜锣西契丹降者8000余人，谓之叶落河。叶落河者胡言壮士也，及家童100余人，皆骁勇善战，衣可当百。又续战马数万匹，多具兵仗，分遣商胡以诸道贩御，遂书真货数100万，私作妃子袍余带，以100万计。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副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介向润荣李廷旺崔前佑尹子奇何千年武令寻能元浩田承嗣田前真阿史那承庆为爪牙，上庸奴人，本名不威，颇有辞学，博游和硕，贫困不得志，常叹曰：“高不威当举大事而死，岂能捏草根求活也？”陆山引至幕府，出入卧内，上点兼奏，装置不书。通儒万岁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视为卢龙小校，陆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常大雪，陆山暗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月士卒，无一人不在者，陆山以示众之。夏4月壬午，建南节度使先于仲通讨南诏门，大败于卢南。时仲通将兵8万分2道出荣西州，至曲州靖州。南诏王葛罗凤谢罪，请还所俘掠，乘云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求其使，进军至西尔河，与格罗奉战，军大败，士卒死者6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续其战功。格罗凤敛战师，铸为精冠，遂北陈于吐蕃。满与魏帝曰忠，吐蕃命格罗凤为赞普忠，号曰东帝，即以金印。格罗凤刻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是唐，受其封爵，后世荣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至大漠两京，集合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加送议军所。就至，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仇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也。高先知知鲁十国王也，十国王子逃逸诸胡，具告先知妻幼贪暴之状，诸胡皆怒，遣引大使与共攻四镇。先知闻之，将番汉三万众及大使深入七百余里，至达罗斯城与大使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使夹攻唐军，先知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又威卫将军李嗣业劝先知萧顿，道路阻碍，拔韩挪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挺击之，人马俱毙，先知乃得过。将士相失，别将牵羊断袖时，闻嗣业之声，构曰：“必敌先奔，无勇也，全己气重，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嗣业执其手谢之，留据追兵，收散卒，得俱免。还至安西，言于先知，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八月丙辰，武库火少兵器三十七万。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西冀二千为向导，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户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骇。时久雨，弓弩金交皆迟。大将何思德言于禄山曰：“吾兵虽多，远来疲弊，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鲁必降。”禄山怒，欲斩之。思德请前驱效死，思德冒泪禄山，鲁征击杀之，以为已得禄山，勇气增倍。西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众安，折关簪，失旅。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会夜追骑懈，得入施州，归罪于左贤王割解。河东兵马使于成先而斩之。平卢兵马使史思明惧，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救禄山，契丹引去，禄山乃得免。至平卢，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初见禄山，禄山喜，起执其手曰：“吾得汝，复何忧？”思明退，谓人曰：“向时早出，已与割解并斩矣。” 契丹为施州，陆山使司明击却之。冬十月壬子，上幸华清宫。杨国忠使新余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丙午，以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春正月丁亥，上桓公。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民与两市议恶钱。先是江淮多恶钱，贵戚大商往往以粮钱一议恶钱五，再入长安，市井不生其弊，故李林甫奏请禁之。官为一曲，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于是商贾萧然，不以为变。众共遮杨国忠马自言，国忠谓之言于上，乃更命非迁徙所著及川学者，皆听用之如故。三月，安禄山发藩汉部骑二十万及契丹，欲以雪去丘之耻。初，突厥阿布斯来降，赏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献忠有才略，不为安禄山下，禄山恨之。至是奏请献忠率铜锣数万骑与聚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刘后张伟请奏刘不行，伟不许。献忠乃率所部大略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以四，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县部。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弘权宠日盛，领二十余使。宅旁为史院，文案迎击，立求属一字，累日不得钱。终使赐赖不绝于门，虽李林甫亦未避之。林甫子秀为江作剑，洪子准为卫尉少卿，俱供奉尽忠。准领武秀，秀常下之。然洪氏林甫谨，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准常率其徒过驸马都尉王尧，尧望臣拜服，准携旦命重于尧官，折其玉簪以为戏笑。继而尧言准置酒，尧所上永穆公主，上之爱女也，为准亲执刀笔。准去，或谓尧曰：“蜀虽挟其父事，君乃使公主为之拒食，有如上文，吾乃非宜。”尧曰：“上虽怒无害，至于妻郎死生所系，不敢不耳。”弘帝户部郎中翰凶险不法，召术士任海川问：“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惧，王逆，弘恐事泄，不得，托以他事杖杀之。王府司马韦慧，定安公主之子，王尧之同产也，化之私庭。弘使长安尉贾继林收贿细狱， 亦杀之。尧不敢言。汉所善行在与龙武万计谋杀龙武将军，以骑兵作乱，杀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前期二日有告知者，下四月已有，赏临朝，以告状面受红，使补之。红亦汉在在所，先使人召之。日宴，乃命贾继林等补在，在居金城方，继林等至门，在率其党数十人，持弓刀格斗突出。红与杨国忠引兵继至，在党曰：“勿伤大夫人。”国忠之欠密谓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也。”再斗且走，至皇城西南隅，会高力士引飞龙禁军400至，击斩在，捕其党，皆擒之。国忠以状白上曰：“红必预谋。”上以红任欲深，不应同逆。李林甫亦为之辩解，上乃特命袁汉不问，然亦欲红表请罪之，使国忠讽之。红不忍，上怒，会陈希烈及言红大逆当诛，戊子，斥希烈与国忠拘之，仍以国忠兼京兆尹。于是任海川、韦慧等事皆发，欲拒，红赐自尽，汉杖死于朝堂。红子准称刘岭南，寻杀之。有司及其地设，数日不能辨。红宾左莫敢窥其门，独采访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初，李林甫以陈希烈意志引为相，正是常随林甫左右，晚节遂与林甫为敌，林甫惧，会李宪忠判，林甫乃请解朔方节制，且见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自带，庚子以思顺为朔方节度使。五月戊申，庆王从薨，赠敬德太子。丙辰，京兆尹杨国忠假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凡王弘所挽使物，悉归国忠。初，李林甫以国忠威才，且贵妃之族，故善遇之。国忠与王弘俱为忠诚，弘用林甫见为大夫，故国忠不悦，遂深叹行在狱，令引林甫交司弘兄弟及阿布斯侍状，陈希烈、哥舒翰从而正之，赏尤氏书林甫。国忠贵震天下，实与林甫为仇敌矣。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600,000救南诏，见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固袭州等三城，俘虏6300，以道员减壮者1000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秋八月乙丑，上复姓左藏，赐群臣帛。癸巳，杨国忠奏有凤凰献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熙言凤及库西通讯门。 九月，阿布斯入寇，为永清诈。诈使张元轨俱却之。冬十月戊寅，上幸华清宫。己亥，改通讯门曰凤吉门。魏仲熙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属吏率以凤凰优得调。南诏朔寇边，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国忠将行，弃辞，上言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未知情。上谓国忠曰：“请暂到蜀驱处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相。”林甫时已有疾，愤懑不知所为。屋檐一见上可晓谕，上欲就视之，左右顾见。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将圣阁遥望，以红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国中必至蜀，上遣中使召还，至昭应，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谓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世累功。”国中谢不敢当，汗出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成平，以为天下无父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昔为正室于林甫。林甫媚侍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杜贤极能，排异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彰其势。自皇太子以下，谓之册卒。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知物也。庚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其判事并如故。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媚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史。台省官有才性实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或劝陕郡进士张湍、叶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湍曰：“君辈以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事乎？”遂隐居嵩山。国中以司勋员外郎崔元为剑南留后，征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温以范阳辞安禄山，禄山令其子庆绪送至境，魏温控马出役数十步。温至长安，凡朝廷动静，折报禄山，信速而达。十二月，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 无问贤不孝，选身者留之，依资俱缺助官。焉智者悉然称之。国中凡所失智，皆趋循人所欲，故颇得重誉。贾深以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丁亥上桓公。丁酉以安西行军司马封长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世东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德不相亲？”翰曰：“古人云，胡相哭嚎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汉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耳！”翰欲应之，力士慕翰，翰乃止，扬醉而散，自是唯怨愈深。帝王衍有二儒人争宠，其一使巫叔服至言吕中以求媚，衍与监院宦者有隙，宦者知之，密奏衍助祖上，上使人掩其吕而获之，大怒，衍顿首谢，臣实不知有福，上使居之，果如人所为。上犹以衍知之，求于阴狗方，绝朝请，忧愤而轰。故事兵吏部尚书之正事者，选侍西尾侍郎以下，三柱三唱，仍过门下省审。自春及夏，其事乃毕。及杨国忠以宰相领文部尚书，欲自恃精敏，乃遣令使先于私地密定明缺。十二载春正月壬戌，国忠召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皆及尚书都堂，唱助选人一日而毕，曰：“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其间资格差谬甚重，无敢言者，于是门下不复过关，侍郎但掌侍判而已。侍郎韦建素、张仪驱走门庭，与主事无异。建素凑之子也。京兆尹先于众通，逢选人请为国中客送，立于省门，至众通撰其词，尚未改定数字，众通以金填之。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斯谋反，禄山使阿布斯部落降者亦却，诬告林甫与阿布斯约为父子，上信之，下立暗问。林甫婿建议大夫杨其轩俱为所累，复国中义正成之。时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至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 留岭南及黔中，即随身衣及粮食，自于资产并没关，近亲及党羽作贬者50余人，剖林府官，攫取韩珠，持金子，更以小官如数人礼葬之。己亥，赐陈豨列爵许国公，杨国忠爵魏国公，赏其成林府之御也。夏五月己酉，复以魏、周、随后为三客。杨国忠欲供李林府之短也。魏褒以祝协贬夜郎尉，崔昌贬乌雷尉。阿布斯为回纥所破，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壬辰，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复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于己，故未服之，即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灭辱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尚不听。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及吐蕃拔弘济、大漠门等城，吸收九曲部落。初，高黎人王思礼与汉俱为押牙，是王忠嗣。汉为节度使，思礼为兵马使兼河源军使。汉击九曲，思礼后期，汉将斩之，继而复赵氏之。思礼徐曰：“斩则遂斩，复赵何为？”杨国忠与后结汉共排安禄山，奏以汉兼河西节度使。秋八月戊戌，赐汉爵西平郡王。汉表侍御史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近唐境12000里，闾阎相望，桑麻异也。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汉每遣使入奏，长城白坨坨，日驰500里。九月甲辰，以突骑师黑姓可汗登里伊罗密师为突骑师可汗。北庭都护程千里追阿布斯至契西，以书谕葛罗禄，使相应。阿布斯穷迫，归葛罗禄。葛罗禄夜护执之，并其妻子麾下数千人送之。贾银加葛罗禄夜护顿皮茄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金山王。冬十月戊寅，上幸华清宫。杨国忠与国国夫人居地相邻，昼夜往来，无复七度，或并配走马入朝，不失帐幕，道路未知眼目。三夫人将从车幸华清宫，会于国中地，车马仆从充溢数方，锦绣珠玉，新华夺目。国中谓客曰：“吾本韩家，一旦原交房至此，谓之托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至令名，不若且极乐耳。”杨氏五家对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对，灿若云锦。 国中仍以剑南精节隐于其前。国中子宣举明经，学业荒漏不及格。礼部侍郎悉达询为国中权势，遣其子招应卫府先白之。府似国中入朝上马，驱至马下。国中亦其子必中选，有喜色。府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事不重成事，然亦未敢落也。”国中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策马不顾而去。府惶惧，书白其父曰：“彼世挟贵士，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屈直？”遂致宣上帝。即宣为户部侍郎，巡使自礼部迁吏部。宣与所亲言，犹叹己之焉回，寻之迅疾。国中寄居要地，中外饷未浮凑，积兼至3000万匹。尚在华清宫与夜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谏曰：“宫外即旷野，安可不备不虞？陛下必欲夜游，请归城阙。”尚未知隐还。是岁，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及大伯律至菩萨牢城，前封吕节，长清乘胜逐之。赤后府果毅段秀时谏曰：“鲁兵雷而吕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长清从之，果获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还。中书舍人宋玉之选士，前进士广平刘乃以选法未善，上书于玉，以为与季高尧同居顺朝，由曰载采有九德，考绩已九载，近代主司察言于一服之判，观性于一衣之间，和古今持素不谋之甚哉？届是周公孔子今处权庭，考其辞华，则不及徐语；观其利口，则不若色夫。何暇论圣贤之事业乎？